你这就不对了，交了女朋友了也不告诉我们呢。鲁泽熙推了推老爸，老爸看了童安安一眼， 童安安这才说道， 啊，刚才那个是我前男友，渣男一个，勾搭了我闺蜜，两个人上个月刚结婚，这结完婚，嘿，他又觉得还是我好，想让我和他复合。我说巴有根是我男朋友，那是为了让他死心。巴有根，谢谢你啊。 老爸哭笑不得，毛俊乐了，哎，你别一口一个巴有根啊，老爸最忌讳别人这么叫他了，你可以叫他老八。 哎呀，名字只是一代号，无所谓了。 老爸没有好脸色，你该干嘛干嘛去啊，我们这儿吃饭呢。陆泽熙白了老爸爷，哎，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怜香惜玉呀、啊、安安，这是菜单啊，你刚才一定没吃好，光顾着手撕渣男了，来，喜欢吃什么尽管点。 童安安看着陆泽熙说， 你谁呀？ 我叫陆泽熙，老八的朋友，这是毛俊，这是明航。 啊，你们好。 嗯， 童安安一脸茫然， 那我应该是什么反应啊？依依和你们握手啊？ 别说，这姑娘还挺有意思的。 童安安把菜单推到了一边，行了，饭就不吃了，我先走了。 那就喝点什么呗，这儿的鲜榨果汁不错。 谢谢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我可不想欠你们的。 说完，童安安扬长而去。 陆泽熙看着童安安的背影说，这本人比照片好看太多了。老八摇了摇头，陆泽熙，你能不能收敛点啊？毛俊玩笑着说，就是嘛，明航正经单身狗那还没反应呢，啊，就看你一人在这儿浪了。鲁泽熙看着老八说，哎，我说认真的啊，老八，你要是不喜欢这一款，我可就下手了啊。哎，别祸害人啊，这姑娘不容易。老八看起来挺认真。 饭还没有吃完，老八就接到了舅舅的电话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，我刚发芽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谈婚》。 我记得， 我快忘 一个人，一